We'll see all of the animals that live where it's so cold. They have fur that is white and looks just like the snow. The Arctic fox and polar bear blend in wherever they go. The penguin is a bird that swims. It doesn't fly at all. It's wearing a tuxedo like it's going to a ball.The puffin and the goose are other birds you will find here. See the antlers on that moose. Watch out, a grizzly bear. The seal swims with its flippers. The wolf is strong and wild. A polar bear is with her cub. That's polar bear for child. The walrus has long tusks and eats a lot of fish.From icy lakes and oceans, so he doesn't need a dish. The North Pole is a place they say where Santa Claus makes toys. His reindeer pull a sleigh full of gifts for girls and boys. Polar lands are north and south, as far as you can go. Polar lands are always covered up.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各位听众，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本市将于9月15日，也就是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即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从10点到10点23分，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警报示鸣时，请广大市民和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就是报知空袭的音响信号，在遭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平时开展警报示鸣，既可以检验警报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城市人民防空警报警报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又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城市人民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3分钟为一个周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为一个周期。它的特点是短间隔。解除警报一长音连续鸣放3分钟，它的特点是无间隔。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桂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 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